做啥？ 没，伊拉呀，特地一心到那神王庙来忙香头，来忙啊李高堂。有外乡、边乡、北平、八国乡里大地，越吃越香。李高堂有芝麻、松子、薄荷、葱油、花呀，多得了没话讲。 哎，小姐，给我也尝一点好吗？ 味道哪能 ？Very good。 吃到口里的滋滋，味道真真在，大地真。 不 要去，阿拉。